尼日利亚全国今日称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18号在文谴责了美国严重的蹂躏人权行为。文章列举资料揭露了美国是最严重的蹂躏人权国家和世界最大的人权不毛之地。文章指出，美国以人权法官自居，其无耻性和毒辣性在对朝人权骚动中更为突出。